好好过吧，不要再想他，因为难。

分别，去分别你对我爱情的残留。不想再去接受，却承受你不再爱我的理由。我宁愿听不懂，猜不透，永远不想懂的理由。不一定用心搜索你心里词句，不相信说不出口，一颗想挽留却停留，一个不争气的理由。是我太难接受，犯宽容你要离开我的理由。但我说不出口，难开口，